如果您开着车，可以在 FM98.2 AM927收音机上同步双频，能够听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当然了，如果您还在被窝里窝着呢，可以打开手机啊，点开花椒搜索活力982来关注我们。最关键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依然可以看到我们，您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啊，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够进入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这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的一档青年资讯服务类节目，我是张悦。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先来说说天气方面，那么今天的天气是小雪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C，最低气温是-10°C，穿衣的指数啊是非常的寒冷。预计从今天起到24号，北京市都将持续这种低温的天气，那么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特别是把围巾帽子所有的这个能够围上的东西全都围上啊。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限行的尾号是50，另外准备春运购买火车票回家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今天起就可以抢购大年初五的返程火车票了，也就是可以破五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化了妆的女孩就是会呼吸的人民币吗？你赞同不赞同？化了妆的女孩是不是就是会呼吸的人民币呢？我也不知道啊，我们看看网友们怎么回答吧。今天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北京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新时代新作为19大精神的宣扬这个特别节目啊，同时是王爽为大家来主持这档节目，9点的时候我们就下了。嗯， 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这个《青年说》。刚才我看到网友有互动啊，说像这个化妆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男朋友问喝奶茶吗？这个女朋友往往会说不去，因为口红很贵。看电影吗？多少钱？团购9.9，不去。日抛很贵，还有网友说，是的，值得我带日抛出门的人对我来说都是一定很重要的，毕竟洗头加日抛隐形眼镜加化妆等于豪华见面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青年说，继续说。 好，北京时间的8:08，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说完了天气和交通以后，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青年头条号。今天的青年头条号总共有4条消息啊。第一条就是关注北京正在所谓的正在下的雪吧啊。那么第二条是2018年的春节放假的安排通知也出炉了。第三条是节后返程的抢票即将开始。那么节后的春运压力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和这个寒假回来的学生啊，和这个返工物流的民工的潮啊一块叠加在一块，确实节后春运的压力非常大。最后一条是13家的航空公司实现空中开机，但使用手机还是有一些功能的限制的，怎么回事？一一和大家一块聊。第一个就是北京的初雪了，昨天晚上姗姗来迟的初雪终于在大家的好梦中降临了北京。那么这场初雪呢，将在 已经在今天早上结束了，估计在北边的这个小朋友们应该还是可以感受到现在正在下的雪，因为刚才刷了一下微博，确实在怀柔延庆那附近还是在下雪的。当然了，至少没有比没有雪好啊。这场初雪已经让北京等了太久了，截止到昨天京城已经超过90天没有有效降水了。前段时间的时候我看到一条消息说北京这个平均的这个下初雪的日子是在11月29号，现在已经到了1月20号了，等于算晚了整整2个月还没来啊。提醒大家的仍然是降雪对交通的出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容易出现道路结冰的现象，那么早高峰时间大家开车要特别注意安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啊，尤其是刚刚下了雪，有些雪还没化，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那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气温降低，寒冷来袭，开车的要注意，平时走路的时候也要注意防寒保暖。我看到有网友和我们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化妆是不是这个有哪些奇葩的事儿啊。我看到有网友说享受自己画内眼线的朋友啊，为什么这个喜欢享受我画内眼线的朋友啊，你们一定要好好享受我画内眼线，因为这可是我冒着戳瞎自己的风险来看你。给大家说一个放假的通知吧，狗年即将来临，今年的春节放假安排通知也已经发布了。那么各位上班族们要注意了，从2月15号的星期四到2月21号的星期三是春节的放假调休期，一共是7天的时间。2月15号星期四到2月21号的星期三，2月15号挺好记的，就情人节，西方情人节的后一天啊。2月21日星期三是春节放假的最后一天，一共是7天。2月1号星期天和2月24号星期六是需要上班的啊，一定要记住大家，大家一定要记住2月1号的星期天和2月24号的星期六是需要上班的。也就是说还是星期天和星期六啊，这两天还是要上班。好，青年头条号的第三条，我们再来说说节后的抢票已经开始了。那么节后的春运压力非常的大，部分的车票呢确实现在非常的紧俏。春节假期安排一出啊，春运大军还需要关注的就是返程的车票了。那么今天大家可以购买2月20号，也就是正月初五的返程车票了，而明天就可以购买2月21号的返程车票了，也就是正月初六的。为什么呢？因为正月初七就该上班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节后返程车票可能更难抢，因为上班族、学生党以及游客等等几乎都在同一时间段返程，所以今年的春节后的春运压力非常的大。当然了，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春运的部分火车票还会有折扣。据了解啊，铁路部门对部分列车试点票价打折，在现行票价的基础上最低实行8折的优惠。比如说从2月1号到2月15号也就是春节前，有12趟从东北以及合肥等地区始发最终到达京津地区的列车实行车票打折，而从2月16号到3月12号，也就是春节后，就大年三十以后，有11趟从京津地区始发最终到达东北成都重庆等地方的列车试点打折，大家可以密切关注。朱古力豆在花椒上和我们互动说，北京的雪姗姗来迟，是不是姗姗也来迟了？没错啊，姗姗正在这个赶往我们直播间的路上啊，北京的雪是不是把它给拦住了呢？啊，非常生气，姗姗应该是觉得北京的雪为什么也姗姗来迟了。希望大家在花椒上和我们留言啊，虽然姗姗没在啊，姗姗的这叫什么大叔啊，张悦还在啊。当然了，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点进去以后，同样能够看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这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的一档 服务资讯类节目。好了，青年头条号的最后一条，我们简单说说13家航空公司实现了空中的开机啊。前段时间我们说了啊，飞机上能够打开手机了，但是必须使用的是飞行模式啊。现在有多少家可以使用了，给大家说说。像东航、海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宣布飞机上是可以使用手机的。那么昨天国航也实现了空中的开机，所以截止目前国内有13家航空公司都有了手机解禁了。但是啊，飞机上使用这个手机不是你想使用就使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你必须在飞行模式上啊点上以后才可以使用手机啊，而且呢在飞行关键的阶段还必须关闭这个 WiFi 和蓝牙功能，而且不能连接耳机等等外围设备，也不能充电，更不能使用语音和通讯数据。合着这个手机就是我可以打开啊，可以这个点开飞行模式，但其他功能我都不能用，这用有啥意思呢？当然也有网友说了，可以这个打开手机进行拍照啊。说实话，这个功能还是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在这个飞机上的时候，点开手机可以拍照的时候，还是可以拍到舷窗外非常美丽的景色的。除此之外啊，一些其他的功能确实还是不能用的啊。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是在飞行期间啊，机长发现你啊使用了规定以外的飞机的其他功能啊，对电子设备产生了电子干扰，是有权要求乘客关闭的。所以虽然飞机上开手机已经解禁了，但是大家还是要按照这个要求啊关闭相应的功能，保障飞行的安全。好了，以上就是青年号的四条消息。我们进一个片花，片花以后我们进入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我们看到花椒上有这个网友说主播非常的辛苦。主播不辛苦啊。主播这个不辛苦，主播在等雪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在你化妆的历史当中遇到的奇葩事儿，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我看到有网友说啊，这肯定是一个男哥们儿啊，他说现在的女生出门前和出门后真的是天壤之别啊，如果不说的话你可能认不出来是同一个人。嗯，还有网友说今天啊这个话题有意思啊，我每天都以钱来论我的妆容，说每天一卸妆等于100块钱就没了，为了见男朋友可是下了血本啊。花椒上我们看到一位叫一家的网友说喜欢你这里的直播啊，喜欢就点赞，喜欢就发礼物啊。反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化妆遇到的哪些奇葩事儿，大家可以在花椒上和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点开视频直播和我们留言，看看大家都有这个化妆上的哪些奇葩事儿。话不多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同样是有四条，计划一是关心宠物上飞机，计划二是关心奶茶胖啊，喝了奶茶会胖，计划三是关心最近的热电影，计划四是关心手机安全，一个一个的和您慢慢说。计划一，我们关心宠物上飞机。现在乘坐海南航空航班啊，从广州、青岛等等啊，大概9个城市出港的国内直达航班，可以直接将宠物带上飞机舱了，不用这个托运啊。收费标准则是每只宠物每航段是800块钱人民币啊，不论大小啊，无论您是小泰迪还是这个萨摩啊。还是等等等等的一些这个大型犬类，包括藏獒啊，都可以以每航段800元人民币的方式直接带上飞机啊。宠物可以在客舱同主人一同坐飞机。当然了，这事儿确实非常的令大家激动啊。当然了，一定记住，别忘了啊，要带上宠物上飞机的时候，还需要带一些手续。首先，如果您要带自己的宠物上飞机，要提前24小时到海航直属的售票处提出申请，需准备的证明有2份，一个 就是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啊，相信各位铲屎官这个证明应该是有的啊。其中一定要记住有一条必须要画上勾，就是其中的运载工具消毒情况一栏必须填写，而且单据票据上要盖有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的专用章啊，这一条一定要记住，叫运载工具消毒情况这一栏上必须要有卫生监督所的检疫专用章。第二份啊，证明的材料是小动物的疫苗注射证明、小动物的医疗注射证明。只要您拥有了这两份啊证明材料，就可以上飞机。当然了啊，还有一条必须要知道，就是能够上飞机的种类啊，还是有很多要求的。首先是宠物必须是航空运输限定的品种啊，您不能带太大个的，说我带一熊猫啊，带一狼狗，刚才说了带一藏獒，这都不行，因为宠物啊是需要独立包装的，那么合计的重量不能超过5公斤啊，就是说这宠物如果超过了5公斤的话，你就不能带上飞机了。每个航班最多只能带2只宠物进入客舱，如果组团带宠物进客舱的话，这是不会允许的。好，我们看到在花椒上回忆买好这个网友说，以后我天天来看主播，谢谢了，好可怜啊，我还没吃饭呢。那您先吃口饭再回来看，我们这节目从8点到10点一直为大家在这儿直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第二条，计划二，关心奶茶胖。刚刚过了39岁生日的周杰伦啊，最近又因为奶茶胖而被网友们热议了。周杰伦对奶茶是情有独钟已经不是秘密了，不仅曾代言过奶茶的广告，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被拍到喝奶茶的场景。现在周杰伦的身材确实胖了不少，网友纷纷调侃说都怪奶茶喝太多，还有网友专门画了一组胖版的杰伦的专辑封面，将奶茶作为元素融合了进去。至于周杰伦这长胖了是不是奶茶惹的祸呢？喝奶茶是否容易发胖呢？我们的编辑在查询以后也发现了，一杯正常加糖的奶茶含量啊，这个大概是33克，也就是说相当于加入了7块左右的方糖啊。但专家建议每天糖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50克，这一瓶奶茶就是33克啊，建议健康的这个摄入量应该是在25克以下，所以说这33克已经比25克高了很多了。也就是说，确实奶茶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为了健康着想，大家不要贪杯。青年说，关爱青年计划的第三条，我们计划三是关心最近最热的电影，从曾经刷爆网络的电视这个神片《三傻大闹宝莱坞》，到去年火爆全球的《摔跤吧，爸爸》，阿米尔汗已经成为了印度良心电影的代名词。最近一部电影叫《神秘巨星》啊，已经在国内上映了。《神秘巨星》讲述了14岁的少女突破歧视与阻挠，坚持追寻音乐梦想的故事。这部电影的这个主演仍然是阿米尔汗。这部电影中传达的母爱、梦想、反家暴等等等等，确实值得大家去关注。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打卖。以上就是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四条，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花椒上互动的网友还挺多，回忆美好说主播老家是哪儿？主播老家是山东的，可惜今天把阳光都送完了，以后阳光都送给你哈。谢谢这位网友，希望大家每天早晨的8点的时候能够来这儿来关注我们的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的一档资讯服务节目。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化妆上遇到的哪些奇葩事儿。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以后继续和大家回来我们的青年说。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一段片花以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这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八点为大家奉上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啊。接下来我们会连线我们的苹果果粉转这个果粉苹果第三方独立专家，每次说这词儿的时候都感觉特别的绕口。苹果第三方独立专家果粉管家的这个评论人侯一平侯老师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每周一的时候科技方面有哪些新鲜的资讯。我们先跟他尝试连线一下啊，我们来连线的时候呢，顺便来看看我们在花椒上的网友都给大家做了哪些善事儿啊，鬼吹灯一个多点儿送了一个抢车票啊，还有鬼吹灯一个多点儿说主播这么美关注不后悔，还有鬼吹灯一个多点儿花椒不倒捧你到老啊，还有这个一个叫我们的这个 Bistow这位网友说有一种喜欢叫做点关注啊，对，喜欢就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时尚观察员的点评连线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我们的点评专家是侯一平，苹果第三方独立评论师，同样是我们果粉管家的评论专家侯一平。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侯老师，来看看本周在科技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侯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能听到我的说话吗？ 非常清晰。 嗯，非常清晰啊。来说说这个本周有没有，上周有没有在科技方面值得你关注的啊，苹果方面的新的消息？ 那这样吧，我可能还是更多的谈一些跟那个苹果相关的。 嗯， 苹果呢，就是今年2017年下半年手表不是出了第三代嘛，它叫 S3。 嗯， 那么在第三代有一个最让所有那个果粉期盼的一个功能开通了，就是它带有蜂窝功能，就是可以打电话，手表也可以打电话。就是那个它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可以打电话的手表，它的包装箱上面有个红点，它就简称叫蜂窝功能。但事实上，这个功能在中国有个消息，苹果对外没有发布，就是什么呢？工信部啊，已经把这个苹果的这个蜂窝功能已经禁止它开放了。 哦， 但是苹果对，也就是说，这个手表最近大家可以不用买蜂窝功能的，你即使买了以后啊，也不会开放。当时工信部允许它在中国的天津、河北和上海做试点嘛，事实上做试点这几个地方也被它给封闭了，但苹果不好意思对外说。这就看苹果公司的公关能力了。也许在一年之内，如果苹果公司把这个中国的工信部公关公开了的话，这个蜂窝功能就会打开。 所以说现在有可能会关闭啊？ 其实已经关闭了，只是苹果对外没有说。它这里面呢，主要是保护了华为公司吧。华为在国内那个手表已经上市了，也许一年以后，能够对它进行打开。 嗯， 啊，这是一个很多网友可能 不可能知道的一个东西，只有我们业内人士知道。 嗯 啊，就是苹果手表的蜂窝功能在一年之内是不会打开，这是一个关于手表的最新新闻啊。 嗯，还有其他方面的消息吗？ 好，就是苹果 iPhone X， 这是大家一个热点。iPhone X 的销售量一直是很放大，但是 iPhone X 就是说手机屏幕这一块啊。Fresh Radio， 就是怎么讲呢？应该叫不足的地方还是很多。那么苹果呢，它对外也不会发布，但是它一直在改进。这个买 iPhone X 的人呢，出现屏幕问题的也不用担心。因为 iPhone X 呢，它价格那么贵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含有非常那个厉害的这个服务，就是有问题的话，官方它也会给你免费更换的。所以说，在一个新产品上市的时候啊，它的确会有一些不足体现出来。这是关于 iPhone X， 这是关于 iPhone X 的啊。平板手机平板这一块的话，没有太多消息，因为平板电脑。就像平板电脑的，因为它这个可靠性太强啊， 嗯， 销量一直增加的不明显，为什么？因为买了平板电脑它一直不坏呀，啊，最大的问题它不坏，它不像手机用两年可能速度变慢了，平板电脑就因为它的稳定性太好了，所以导致它销量不是太好， 嗯， 所以目前没有太多的亮点可以说。另外就是苹果的笔记本这一块，就是说它的销量出现了让人比较意外的一个现象， 嗯， 苹果电脑卖的这么贵，但是它却已经排名到全球第四位了。啊，第一位是惠普嘛，啊，第四位是苹果笔记本。而且最让人意外的就是2017年下半年发布了苹果笔记本，卖到20000多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一个笔记本卖到20000多啊，苹果的。 对，苹果的，当然它从6999起步嘛。但是它专业级的那个电脑是15寸的 Pro， 是卖到18000多和22000多。当时卖这么贵啊，以为是销量不会上去，但是其实这个市场是让我们感到意外的，它销量反而是上升了，是因为苹果笔记本在高端市场这一块目前在全球没有竞争对手，也就是说没有出现可以替代它的产品。尤其是电影影视图像啊，这一块对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啊，因为它的这个色彩解析和色彩还原性是目前全世界没有可以替代它的产品啊。 好的，感谢侯老师来给我们每周一的时候做这个科技方面的点评，也希望下周一的时候你能够带来更多关于苹果方面的最新消息，好吗？ 好的， 再见。 嗯，好，再见。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刚才我们进行了一个周一每天固定的时尚观察员的连线，那么稍后我们还会再连线校园的观察员，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丁文静。大概我们连线的时间是在8:45到8:50左右。我们看到花椒上很多网友和我们进行留言啊，首先有一个叫这个 KLKLKL1234124 这位网友问我喜欢吃西餐吗？喜欢啊。还有问喜欢吴亦凡吗？喜欢啊。主播什么这个对吧，星座呀，这个不能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电台不说星座，我们说生肖。接下来我们来问说，还有说主播的衣服好漂亮啊，谢谢。还有说这个 陆婷啊，这个 SE 会 LI 婷姐说啊，苹果已经关了，不是，是苹果的这个手机 iWatch 的蜂窝功能目前已经关了，现在这个苹果正在和中国的工信部进行这个商议啊，看看能不能够重新把它开启。还有的这个网友送了一个大太阳，谢谢这位叫发发发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二三，这名字真难念，他送了一个大太阳。今天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正在为大家代班，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也是同样有四条。第一条，我们关注的是高校的宿舍贴的是化学元素的新春对联，还有就是甲骨文表情包成为新的斗图神器。嘿，甲骨文的表情包您见过吗？还有就是朱亚文在身临其境这个电视剧中表现圈粉无数。第四条是四川的空巢青年调查，下班喜欢玩手机，这是空巢青年的调查。首先我们先来说说高校宿舍开始贴春联了，贴的居然是化学元素的春联啊！来自南京林业大学的李同学，这位奇葩青年告诉我们，青年说说自己的学校里有一个寝室门口贴的春联是用化学元素写成的。据了解，创作对联的是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的大一学生啊。这位学生对这个创联这个创意性的窗帘呢非常的这个有想法，对联里的每一个化学元素都对应了一个谐音字，比如啊，这个银对应的是营啊，紫对这个锌对应的是锌，所以这副春联就是营锌钠氟钾钙镁啊，来喜得金砷康泰啊，合起来用汉语来说就是迎新纳福家和美来喜得金身康泰。很多网友大呼，我盯着看了五分钟愣是没看懂，能想出这种创意的也是人才啊。奇葩青年有话说第二条，我们来说说有一位这个表情包重度患者啊，来给我们青年说发来一条消息，说最近自己在用一套甲骨文的表情包，合着这怎么来认这个甲骨文呢？比如说这个打call怎么来用甲骨文这个表情包来呈现呢？古老的文字撞上网络流行语，有一种严肃的可爱，比如说甲骨文中的左和右啊，左右动起来了，变成了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啊，福字是直接跪下来了，等等等等啊，确实有点象形字的意思啊。据了解，这一套甲骨文表情包的设计者是清华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的副主任陈楠，他还曾经设计过一种字体库，叫做这个汉仪陈体甲骨文字库。设计者说了，为了展现甲骨文的优美，不仅做了表情包，还会设计其他的衍生品，像甲骨文定制手机外壳、丝巾和印章等等等等。对此，不少网友称啊，这个表情包不错啊，既长知识了，又沟通了这种用表情包沟通了大家之间的情绪，确实是一件好事儿。为此，我们花椒上的网友婷姐说了，现在人的智商真是了不得，确实啊，用化学元素周期表来写春联，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啊，而且是一个奇葩的想法。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奇葩的青年，他叫网友，他叫吴迪章啊。最近他发微博说，朱亚文在身临其境里的配音也太俗了吧，从外形到声音都是行走的荷尔蒙。他的评论也引来了许多网友的回应，自从这个周末的这个综艺节目身临其境播出之后，朱亚文就承包了一天的微博热搜。确实昨天晚上的时候，在一个女生比较众多的我的微信群里，还有很多这个众多的女生在这个讨论朱亚文的这个声音啊，在声临其境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啊。当时他好像讲了一个这个和陪女生哄女生睡觉的一个故事啊，类似的就是晚安宝贝，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叫做小红帽的女孩子，她特 特别的乖巧，在天上的圣诞老人给了他一顶又漂亮又俏皮的红帽子。你睡着了吗？ 具体的意思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结果萌翻了很多的女网友啊。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啊，朱亚文配的就是白鹿原里的啊张嘉译的这个白嘉轩啊，这是上一期的节目吧，我说的是上上一期节目啊。结果呢反正就是朱亚文的配音各种的身临其境啊，让观众对演员能力的关注和讨论越来越多，也挖掘出了许多默默努力的好演员。在花椒上我们看到婷姐说我睡着了，偷笑偷笑。好啊，以后白天的时候我抽两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一些晚上睡前故事，希望大家直接就在这个上班之前先眯一觉再。好，我们看到败家子儿在花椒上和我们留言说，主播这个喜欢养鱼吗？说实话主播不喜欢养鱼，一般养的鱼吧都死掉了，尤其是小的时候养的小金鱼，那个时候父母每次买上两三条从公园里买回来的小金鱼，我都是悉心的看护悉心的养护，结果两三天就会这个养死，所以后来就再也不养这种小金鱼了。败家子儿还问说，主播一般什么时候开播呀？一般都是在北京时间的8点钟会准时在花椒的活力982和大家见面，所以大家一定啊要点一下关注。当然最重要的是啊，除了花椒以外，大家还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心的心，关心的关，爱护的爱，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和主播进行互动留言。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化妆的时候你遇到的奇葩事儿，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我看到这个刚刚有一个这个网友和我们进行了化妆方面的互动留言啊，他说刚刚眼尖看到了小角落里有一个迪奥的香水小样，小香水小样，身为精致的居居女孩出门怎么能不喷香水呢？喷了点在空中随即翩翩起舞，直至浑身都散发迷人的香味，现在头真的熏得好晕，晕车的那种晕，怕了怕了。 说继续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我们来关注的是关心这个青年的正在直播的青年说，现在这个环节呢是奇葩青年有话说，来自四川的一位奇葩青年发给我们一条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说最近自己的家乡四川有一项针对空巢青年的调查啊，空巢青年不是空巢老年，空巢青年指的是35岁以下远离家人在异地工作的单身青年，空巢青年游走在生存与梦想之间，他们远离故乡亲人独居生活，缺乏感情寄托，没有家庭生活，在异地奋斗打拼。那么据调查呀，这些空巢青年以租房为主，租房的费用占了收入的1/3，有的甚至接近了收入的1/2，而且他们普遍是比较宅，主要的休闲活动是睡觉、玩手机啊、玩游戏、看电视、看电影，部分还养宠物，不怎么主动拓展自己的交友渠道。对此有网友回应说，虽然这个调查是在四川进行的，但是感觉身边的朋友也都普遍有这样的特点，各地的空巢青年可能焦虑的话题都是一样的吧。 言说，继续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您可以通过 FM98.AM927 在收音机上关注。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搜索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够关注到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那么接下来一个环节呢，是我们连线我们的校园观察员，中国传媒大学的丁文静，来听听学校里又有哪些奇葩的事儿。文静你好，能够听到我们说话吗？ 哎，可以可以，能听到。 嗯，先给我们的网友来说说传媒大学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或者说你最近有关注一些什么好玩的消息吧。 嗯，主要我想说说就是最近大家都特别挂在嘴边的这个佛系青年。 嗯， 然后为什么说是佛系青年呢？佛系就是说你有也行没有也行，然后你不争不抢，然后也不求输赢。 嗯， 我今天早上呢就是想挤地铁出门嘛，但是没挤上，然后我觉得算了吧，不挤了，然后我又回来了。 说明这个今天确实下雪，有可能有一些这个网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是在地铁上没有 开车。对对对对，所以原来我不觉得自己是佛系，现在看来自己也是一个佛系了。 嗯，还有什么方面的消息？ 再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啊，你看这个90后，现在大多都是19岁到28岁。那为什么说这么年纪轻轻的？明明我们还是祖国的花朵，为什么现在就说咱们是佛系青年了？为什么就是感觉听起来特别惨呢？ 嗯， 首先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年龄段的人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这个加班啊、外卖成为他们的常态。 嗯， 比如说，就是我看了一组数据是这么说的，九零后的这个幸福感呢特别的低。 嗯， 比如说呢，70后的幸福感大多在4.09左右，80后呢在4.07，而90后直接低到了4.03。 嗯， 这个00后啊，你知道有多高吗？达到了4.30。 哎呦， 所以说，对，怪不得大家都愿意说自己是00后 了。嗯， 所以说这个00后还是非常幸福的。 嗯。 然后再就是呢，他们现在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有70%的人周末基本上每个周都会加班。 嗯， 而且呢，就是仅有12%的人，就是说他们会自己主动的屏蔽所有的工作。 我估计屏蔽所有工作的这12%的是心大的人。 对，可能就是哎，就是真正的佛系，没关系，工作哎不做就不做吧。 嗯。 嗯，还有呢，就是现在90后基本上都已经是就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嘛，然后他们现在大多数的这个吃饭呢都是通过点外卖。 嗯， 所以说现在啊，这个手机点餐非常的发达，然后现在终于他们佛系了，不用管了，连这个吃饭也不用出门了，都是用这个手机点外卖。 嗯， 所以我就看啊，就是这个外卖搜索量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麻辣烫，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健康。 嗯。嗯，搜索第一的外卖，搜索第一的是麻辣烫，搜索第二的是啥？ 搜索第二的是这个烧烤。 搜索第三呢？ 搜索第三是黄焖鸡。 嗯 嗯，然后我还看到了一个新闻啊，就是这两天新发生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温州的27岁的女孩，因为她的一日三餐几乎全部都是外卖，导致她住进了医院的 ICU 病房。 嗯， 她抽出的这个血浆的颜色都变成了猪油的颜色。 嗯 嗯，所以我觉得实在是太可怕了，咱们还是离这个外卖远一点吧。 嗯 嗯，然后呢，哎。 文静，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剩下的这个，我们会邀请文静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来一下5分钟的一个啊，这个校园观察的观察员的身份，来点评校园里发生的一些奇葩事儿。好，那文静，今天我们就到这儿。 哎，好，哎，主持人再见。 再见。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收音机上收听我们的直播，当然了最关键的是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来关注我们，最关键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在花椒上很多网友进行留言，特别是婷姐，她说了现在低头族手机控，圈子就是手机了啊！只要是这个空巢青年，其实没有空巢，他们是通过手机进行了交流，其实是有知心朋友的，最爱的人都是在手机里啊。当然还有婷姐说了，猪油的颜色，猪油是白色吗？啊，这个应该是吧，咱不探讨这问题了，大早晨的啊。婷姐还说了，这鱼可能我喂死了，说明是喂太多了缺氧啊，有这个可能。反正我就是感觉我那家里那鱼缸里那鱼三天就死一回，三天就死一回的。婷姐有什么小妙招可以给大家教一教吗？好了，青年说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这个第一个板块的最后一个环节，叫做靠谱青年。刚才呢，文静和我们连线的时候说了一些关于佛性的词语。其实呢，今天的靠谱青年，我们就来谈谈白领的工作生活的满意度啊。在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年中国白领满意度指数调查报告中，职场白领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指数只有 2.64 和 2.41。那相对于满分的5来说 ,2.64 和 2.41, 5分是满分的话，等于是也就一半啊，这个指数还是比较低的。其中满意度最高的职业是产品和研发，也就是技术员呗，分别为 2.92 和 2.84, 啊，这也得益于互联网加这个热潮吧。那北上广深则都在20名开外了啊，很多人的满意度都非常的低啊，满意度最高的是海口。北上广深虽然工作机会多，薪酬高，但也伴随着高压力、高竞争啊，比不过像海口这样的这个叫什么呀？南方啊，海岸城市，对不对？另外，评价起2017年的职场状态，有24%的白领选择了焦虑，还有10%的网友选择的是穷，就职场的状态来说，有选择焦虑的，有选择穷的。当然了，在过去的一年中，像中年危机、第一批90后已经秃了等等词汇也频频出现在网上，可以看出来焦虑在职场上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2017年已经过去了，无论您在这职场上有什么样的焦虑都应该抛去啊。2018年我们来全新的迎接这个新的新年吧啊，到2月15号的时候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传统的春节也到了，希望大家能够抛开这些不好的想法，能够用一个全新的面貌、全新的姿态去迎接新的一年的自己。今天的青年说的第一个板块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所有的编辑的资讯是由实习编辑陈文新啊和张悦为大家带来的。接下来一个时段我们将会邀请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还会依然是我们的王爽来和大家来进行主持。我们进一个片花，片花以后呢，我们回来就是第二个板块了。 青年说，继续说。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

享他们的故事。那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我们全新升级改版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他叫牛选龙，是首都大学生英才学校的学员，北京联合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大四的学生，校学生会主席，智慧城市学院学生党支部副书记，团委副书记，智力西部行爱心支教团队的负责人。他曾获得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首都大学中职院校先锋杯优秀的团员，他也是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牛选龙其实有比较特殊的经历哈，虽然他只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但是呢他在这个西部支教已经有3年的经历了，而且去的是特别特别贫困的这样的地区，从第一年去支教到之后一共走过了3年的路，他有一个心路历程上的变化。那待会儿呢我们会让选龙来给我们讲一讲他这3年都经历了什么，都经历了哪些成长和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我们先让选龙来到我们的这个宣讲区吧。选龙的这个个人介绍哈特别的长，主要是因为他获过特别特别多的奖。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曾获得过校长特别奖学金，并将全部的奖学金捐献给校友基金会。他连续3年组织智力西部行公益活动，走进贵州、河北、山东等地开展支教活动。他组织首都高校支教论坛，把首都20多所高校的支教团队和社会上10多个公益组织紧密地联系起来，共同致力于扶贫先扶志。我们来听听牛选龙支教的故事。好，你可以开始了。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牛选龙，是北京联合大学一名大四的学生。我宣讲的题目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2年前我的辅导员问我，选龙啊，你有没有想过暑假去山区支教？我当时不加思索的就答应了，因为支教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山东菏泽，想起了我小学的生活。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每次下雨学校都会放假，因为教室的墙上有一道大大的裂缝，屋顶也可以看到天，那属于危房中的危房了。每天早上去上课都会自带一根蜡烛，因为教室没有电，只能依靠微弱的烛光晨读。我想去支教，是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山区的孩子们，让他们像我一样实现自己的梦想。于是2015年的夏天，我们一行19人走进了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3穗县梁上乡小学，一个海拔近1000米的地方，当地人把它称之为梁上高原。也是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原来还有比我小时候的家乡还贫困的地方。一家5口人只能挤在一张用木板铺成的床上休息，一家人吃住还有养的牲口都在一间屋子里。看到这样的场景给我很大的触动，同时我还在想，我能带给他们一些什么呢？习总书记说扶贫先扶志，不要让贫困山区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想我能带给他们的就是改变这种现状的勇气和信心，让孩子们相信学习可以增长智慧，而智慧可以改变命运，让孩子们成为支教的受益者，成为贫穷落后的改变者，成为乡村振兴的建设者。怀着这样的信念开始了我的支教生活。支教期间，我们除了每天给孩子们上课，也进行家访活动，把支教前期筹集到的爱心物资送到贫困学生和孤老人的家里，也正式走进了他们的家中，让我们看到了偏远山村的真实面貌。70多岁的奶奶照顾10岁的孙子，12岁的姐姐照顾6、7岁的弟弟妹妹。大

不要太书生气了，你看看咱村里哪个大爷大妈叫另一半配偶的，你说的时候啊得说您老伴儿、您爱人。对呀，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的那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都白学了吗？我留心了一下其他同事打电话，调整了自己打电话的口气和称呼方式，果然就顺利了很多，叫得要亲切，嘴儿要甜，还得亮身份，这是我打电话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个小事儿给我上了难忘的一课，让我明白农村工作不但要学好理论，更要与实际相结合。真正的农村工作经验一定得扑下身子到实际工作中去体会，用脚步丈量民情，这句话真的是太有道理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工作中 get 到了很多的小技能，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了，我也开始思考如何主动作为，更好的在村务工作中发挥新时代青年人的作用。在很多的村里都会出现村干部青黄不接、村委老龄化严重的现象，手机啊、电脑等新媒体设备在工作中应用不广泛，我们村也是如此。在我村对全体村民党员进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过程中，我发现存在着学习时间难统一、学习内容难丰富的问题，除了每个月的党员活动日可以安排学习外，很难再安排更为频繁的学习活动了，这样就使得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年轻人嘛，要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工作方法，我有义务促进每一项工作实现无纸化办公，帮助我村向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迈进。我利用所学的知识，将互联网加思维和新媒体手段融入到村务工作，建立了村级的微信平台，及时的推送学习内容，将传统课堂集中学变为手机机动学，将照本宣科学变为微信随身学，既满足了党员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也扩大了学习教育的覆盖面。与此同时，村官的工作让我明白，我们青年人要积极地投身基层，做农村人才队伍的后备力量，为农村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基层的大课堂里，我收获了很多学校里不曾学到的知识，我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在基层的实践中始终做一名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谢谢大家。 谢谢俏姨给我们带来她 get 到的这些新技能哈，在农村的基层工作当中。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在每期的特别节目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两到三名的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两名应该说刚刚离开校园，或者是现在还在学校里，有学生的这个身份的啊，初俏怡和牛选龙，两位都是离开了学校之后就去到这个很艰苦的地方，农村啊，去做基层的工作。那刚刚选龙和俏怡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在基层工作的一些点点滴滴吧。其实我上来特别想分别问你们俩哈，先问问选龙，因为选龙刚刚说了。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一般来说我觉得从农村好不容易走到大城市的这些年轻人特别愿意留在城市里你是怎么想的，就是会再回到农村，而且是回到一个应该说比你的这个家乡更加艰苦的地方，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你决定去支教的呢？你可以靠近话筒一些。 好，一开始呢就是觉得自己小时候嘛家里情况比较差，也是在这个就是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嘛，然后自己一步一步走向了大学，考上大学，现在觉得自己有这个力量去帮助别人了，

牛选龙他是首都大学生英才学校的学员，是北京联合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大四的学生，他是校学生会主席，智慧城市学院学生党总支部党总支副书记，团委副书记，也是智力西部行爱心支教团队的负责人。那么牛选龙呢，曾经持续三年这个去农村支教哈，他也获得过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首都大学中职院校先锋杯优秀团员、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他连续三年组织了智力西部行公益活动，走进贵州、河北、山东等地开展支教活动，组织首都高校支教论坛，把首都二十多所高校的支教团队和社会上十多个公益组织紧密联系起来，共同致力于扶贫先扶志。欢迎选龙。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坐在雪龙旁边的呢是初校仪，他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党支部组织委员，学生时代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多次被评为校级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团干部，工作后呢被评为2016年大兴区黄村镇优秀共产党员、2016年度北京市大兴区优秀共青团员。欢迎校仪。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那刚刚介绍了哈，今天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年轻人都是走出校园之后，或者是还没有完全走出校园的时候就到农村的基层去工作了。我想先问问选龙哈，想问问就是一开始从学校到这个特别艰苦的地方去支教，你的生活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有没有特别不适应的地方，然后心理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我是一个这个北方人嘛，山东，然后到了贵州，它属于南方，到那边一个是天气我们在那边洗了衣服不会干， 比较潮湿。 再一个就是这个吃饭呀，这个做饭呀，因为我们在那边支教，我们主要是暑假过去，暑假的时候，然后这个学校都放假了，这个吃啊住行啊全部是我们自己来负责，所以我们一起是要去买菜呀，然后再加上语言也不通。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农村嘛，讲的都是地方方言，因为我们又不是本地人，这个听不懂，所以就有很大的这个困难。然后这个食物上呢，在那边 贵州人爱吃辣， 对，他们爱吃辣。然后我们呢又这个我们这些北方人又不怎么吃辣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些困难的但是我们都坚持下来，都一直克服着觉得这个给孩子们上课主要是孩子们带给我们的感动非常的多。然后这有些孩子就是每天要走2个小时的山路来跟我们上课， 会觉得孩子们对于这个课堂、对于知识是那种如饥似渴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当时所有的这个困难都不是困难了，我们就觉得就怎么样能对得起孩子能走这2个小时的路来跟我们上课。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一开始去的那个学校吧，这个学校大概有多少学生？ 我第一次去的那个学校因为现在他们那边就开始就是农村小学开始合并到乡镇所以农村小学特别偏远的只有1、2、3年级就是再往上就没了，所以当时考虑到我们如果真正的到一个村小学可能帮助的就是那么20个、30个孩子， 有局限性。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去这个乡镇小学。这个小学呢是一个初中然后改造成的小学，因为初中搬到了县里。这个学校一共有500个孩子。当时来跟我们上课的有300多个。就有一些这个可能是父母在外面放假了，跟到父母打工的地方去了。也可能是真的是太远了。需要走好几个小时才能过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赶过来。当时有300多个孩子。 你觉得在你这个第一次的这一年的支教中，这些孩子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我们支教主要就是暑假，因为正常的时间可能我们也需要上课。 所以第一次只有2个月差不多。 对对对，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然后第一次这个孩子的成长我觉得就是主要是我们第一次支教完离开的时候就觉得这些孩子就是跟我们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当我们第二年再去支教再去看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的变化就已经出来了。可能跟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当时毕竟有1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感觉出来，第二年再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学校的这个光荣榜嘛，相当于在乡镇 啊，在班级就是考得好的这些孩子我们几乎都认识，都是当时跟我们支教的小孩，可能跟我们支教的时候他的成绩是班里的中下等，但是我们支教结束过了一年再回去看的时候，哎，发现他们真的改变了。 所以说榜样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看到这些这么优秀的大哥哥大姐姐哈，普通话说得这么好又这么有学问，肯定对于这个小朋友的幼小的心灵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激励和一个榜样的力量，所以他们才会就是更加努力的去上进哈，去改变自己。那可能和生活上的这种反差相比，我觉得俏姨可能更多面对的是心理上的这种反差，因为刚刚也介绍了他曾经呢是在学校里哈，也是优秀团干部，也是校级的优秀的党务工作者，在学校里也参与很多团和党的工作，但是真正的到了基层，接触的人群就不是大学生了，对吧？可能就是会有年龄稍长一些的这种趋势，对吧？因为现在可能这个留守的这个老年人会比较多一些，在农村里，你这个心理上面临的这个落差大吗？ 其实刚刚毕业的时候真的是蛮大的，但是就是经过短时间的一个调整之后，就能改变过来，投入到工作当中。 说一说你这个工作中基本上面对的人群是什么样的人？ 主要是就是跟村委会村民对，在村委会里边跟我们的村委有很多的大爷大妈。其实我一开始刚毕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书生气太重，叫人阿姨啊、叔叔啊。但是在农村的时候，就像我们主任说，得接地气儿，你得叫人张大爷、李大爷、李大妈，然后叔，就这种叫才能慢慢融入他们当中去。然后开展工作也是，说大家农民的话，你才能给农民办实事儿嘛。 所以现在也学会用这个大爷大妈的话去跟他们沟通了。 对对， 有没有遇到过就让你特别感动的事情，觉得真的帮到了他们？ 就是有特别感动的是，是有一次我那个一般的每一次，比如说我下班的时候，有时候工作特别忙会加班，但是我们那有一个看门的大爷，就是不管我加到几点他就陪我到几点，然后他再锁了门走。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你是过冬至还是就是那天过节应该吃饺子，然后我其实都骑着自行车都到下班到村门口了，然后我们有个张哥就开着车去追我，说是回去村委会有活，我就嘁哩咔嚓的回去，我寻思有啥活呀，他就说书记叫你吃饺子，就嫂子包的饺子，然后当时觉得好暖啊，就化软心里的暖化了。 就是大家还其实是非常照顾这样的一个小姑娘哈，毕竟可能村里来年轻人的机会还是非常少。 对， 那说到这个年轻人哈，其实年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有创造力，对吧？那俏姨呢也是利用自己可能这个年轻富有的这种朝气哈，也是在他所在的这个农村基层的岗位上做了很多有创造力的事情，比如说运用互联网，对吧？你本身的专业是平面设计哈， 对， 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些东西融入到你的这个基层的工作中？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比较擅长的就是给大家 P 照片，我们有时候去办那个老年人要办老年卡嘛，然后我有时候就说大爷你，我就拿手机给你拍一张，然后我直接就给你 P 好了一寸照片，然后电子版你也存着，回头你要是去洗一个也都行，就是因为我们老年人有时候跑镇里呀、去那个弄证件照这些他都不太擅长，岁数大了嘛，所以如果通过这样一些方式能省到很多的流程，我也帮着办一些会比较简便一些。 他们对于你给他们 PS 的照片满意吗？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哈。非常可爱。我再问问选龙吧，选龙的这个创造力呢，就我觉得扩大到了更大的范围，因为他不仅仅是自己在这个支教的岗位上持续了三年，而且他这个做了一件事情，他组织了一个智利西步行的公益活动，而且是把首都20多所高校的支教团队和社会上10多个公益组织联系起来了。这件事情一开始的初衷是什么样的？ 就是因为第一年去支教嘛，第一年去支教，然后支教回来发现就是可能这个很多高校都有团队，都是在自己干自己的，就是我们暑假也去你们也去，但之间没有 很分散， 对，很分散，没有沟通交流， 啊，就是可能你们有些好的 做法，所以它没有一个集合的效应。 是，所以当时回来之后，我们就想，哎，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团队联合起来，一致的对外发声，一些经验共享呀。 嗯。 啊，那当时我们就是啊，共享支教之经验，共启支教之未来。 嗯。 啊，本着这么一个目的，啊，我们发起了首都高校支教论坛。 嗯。 当时也是这个啊，像清华大学啊、啊北体啊等等这些高校， 嗯， 第一年的时候有11个高校参与。到第二年的时候有26个高校参与， 嗯， 啊，然后 包括就大家的响应度一直在上升， 对对对，一直在上升啊，包括我们社会上的一些公益团体，我们北京电视台的带本书给家乡的孩子， 嗯， 栏目组啊等等一些这个团体，我们一起啊来分享来交流， 嗯。 再一个呢，就是像这些社会上的公益团体，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物资想要对接到山区去，但是他们没有那边的信息， 嗯， 而我们恰恰是到山区去了， 嗯， 发现那里很缺乏，但是我们是大学生，嗯，我们自己的这个经济水平有限，没有办法给他们那些物质上的一些支持， 嗯，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 嗯， 所以他们有物质上的，我们就这么一对接， 嗯， 啊，算是各取所需，然后合作共同来致力于这些一个山区的帮扶， 相当于是在这个贫困山区和我们的这些有志于去帮助他们的人之间搭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桥梁哈。问问雪龙，有没有这个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说让你难以忘记的这个人，在这个3年的支教的过程中？ 有 嗯， 有很多，我就举一两个简单例子啊， 嗯， 一个是这个我们学校的一位退休的老教授，90岁高龄的老教授张作友教授，他在听说我们去山区支教后啊，每年到暑假的时候都会拿出来20000块钱买书啊，买书捐给山区的孩子啊，让我们带到山区去，带到我们支教的小学去啊，就是我们这3年啊带着这10000多册图书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张教授捐的 啊， 另一部分是咱们北京市民捐到咱们北京电视台这个带本书给家乡的孩子栏目组的书， 嗯， 然后我们也带走一部分，嗯，啊， 这么多的书你们怎么带过去啊？ 我们会背一部分， 嗯， 然后 邮 寄 一部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向我们学校也给提供了很多的支持， 嗯 啊，然后像我们这个电视台的马驰老师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嗯， 也是非常志愿于公益的啊一位爱心人士啊， 嗯， 在这个3年的支教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嗯。那俏姨也说说吧，在你帮助的这些大爷大妈的过程中，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你的工作的细节哈，你主要是就是在哪些方面会帮助到他们，或者说如何去开展这个农村基层的这个党务工作，你的工作内容包括哪些？ 我其实就是我们主要是负责这个就是农村的这个党建这一块儿， 嗯， 然后比如说普及那个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嗯， 或者是新党章知多少， 嗯， 然后我们就会每月都是组织那个党员活动日，这是每个月必须开展3会1课，然后组织党员活动日，这些都是例行的，然后这不是要有学习教育嘛，然后再包括查农谱呀、煤改电啊，就是这些村民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再包括帮大爷大妈开证明啊， 嗯， 然后再帮他们办老年卡呀， 嗯， 什么还有死亡证明啊，这些出生证明啊，这些都要，我有时候也要去镇里盖章啊， 嗯， 就是这些很多琐碎的小事儿， 嗯， 然后再帮书记，就是给书，因为我们的名字叫村书记助理或村主任助理嘛， 嗯， 然后再给书记写一些稿子呀，这种， 嗯， 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事儿， 嗯，就是听起来很平凡很琐碎哈， 对， 但是日复一日的，可能在这个琐碎的工作中，就会建立一个这些大爷大妈对你的这个信任哈， 嗯，对， 有没有大爷大妈就找着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来找你了，然后你给他们很好的解决了。 就我说的那个照片，那个大爷就是那天比较着急嘛，然后他也是岁数比较大，然后我就他不会弄这个照片的事儿，可能照相馆也关门了，我就给他拍，给他 P 一下，然后回头我说我下班的时候给您就找个照相馆给印出来就行了，你就甭管了，就这样的。 嗯，那刚刚我们也介绍了哈，俏姨呢其实是学这个平面设计的研究生毕业，现在呢在这个大兴区黄村镇做一名大学生村官。我想问问接下来你的计划哈，不知道你对未来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因为就是在基层做这些工作吧，就是虽然觉得一开始有的时候很多的工作很平凡很琐碎，只是量很大很繁琐，日复就像您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是有些时候就是平凡的小事中你能收获一些感动，你也觉得这种平凡的事儿你也值得坚持。你像在工作中，在我们村里有的村就是每个村的发展都是参差不齐的，有很多村就是不是很多村，就是有一部分村工作条件确实很差，然后像是村委岁数大的话，以前交党费都是手写的，大家交钱过来然后手写，然后直接复印一个，村里留一份镇里交一份，然后但是这种纸质版不是又不易保存呢、啊、还占地儿，每年的档案就很多。你像我就后来就教他们微信转账就可以，就大家交那个党费我都给算出来，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技能哈。 对呀、啊、大家转给我我回头再打到镇里那个公共的那个账户里边去，这样就会、然后收党费有时候我不在的时候我教村委的大姐就是用那个 Excel 里的公式算，以前不是按计算机算、计算器算没有，是按算错了，因为补交党费那会儿计算量很大，这样用那个公式算，但是看着就是大家受我的影响有一点点改变，他们就像这种小事他学会了，你自己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是想希望自己还能就是接着在公务员的道路上接着往前走，还考一下基层的公务员，因为我们有三年的服务期嘛，期满之后要再择业， 所以还是希望专注于基层的这个党务工作哈，也是基层的公务员，总之就是在基层中为大家为老百姓服务。 对， 好，我再问问选龙哈，特别好奇就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吸引你连续三年都在回到这个很贫困的这个地区去做支教。 其实刚开始去支教的时候初衷就很简单嘛，然后分享过来也没有想着说要坚持三年去， 对 啊，但是第一年去了看到的这个山村的那种就是面貌嘛，觉得可能暑假的时候我来这儿我能发挥的这个作用更大，我觉得也是自己的价值也得到了这个体现。再一个就是第一年支教后这个结识了很多这种这个公益人士啊，把我们组织这个论坛之后认识了很多人，发现大家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在志愿于帮助那些山区的孩子们，那我觉得这后面我有时间啊，我就会再去。 也想问问这个选龙接下来的一个规划哈，因为看到你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那这个专业应该说现在是一个很火的专业哈，也是一个应该说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专业，就是互联网时代可能各个公司都在面临这样的转型，那接下来你现在还是大四在读对吧，做了很多和公益有关的事儿，那接下来结合你的专业和你在大学期间做的这些支教的事儿，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接下来就是我们学计算机嘛，确实是很火现在，但是接下来我想就是把我所学的东西运用到基层去我也想接下来就是到基层去工作。 你还是想作为一名老师吗？ 可能是一名老师啊，一名公务员，反正总之就是到基层。 你觉得再回到基层这件事情家里的爸爸妈妈会支持吗？ 会支持， 会支持。 可能第一年我去支教的时候不是很支持，但是现在是很支持的，非常赞同。 我能感觉到在选龙的这个笑容里哈，他的这种满足感和成就感确实是在支教的这三年当中有了很多的收获。那我们北京青年榜样的每一期呢最后也会问问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青年榜样哈，因为有很多的年轻人就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两位能够分别对我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年轻人说几句话吧。就是当一个年轻人有自己的理想有梦想的时候，又遇到了很多困难，像不理解遇到落差的时候，如何去克服，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结合你们自己的这个经历，你们想对年轻人说一些什么？选龙开始。 行，我觉得其实在这三年过程中我们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坚持，只要你有那份执着有那份毅力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做下来，就能做好。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不懈，要有信心无论什么样的困难都击不垮我们。